据南州县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州县的釜山地区各市民社会团体展开积极的斗争，表示谴责霸占南州县美的侵略军生化战阴谋活动。实践6·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、釜山本部等7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，6月2号成立了反对釜山生化武器实验室设立釜山市民对策委员会筹委会。成立仪式在美的侵略军专用码头釜山港第8码头前举行。发言者说，今后将举行釜山市民大规模集会，并在全国范围内同时举行游行示威等，展开积极的斗争，表示反对美军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室。